最后一次的敏感时刻啦，问大人。 系出年仲有好多次， 系因为听日已经是出年啦。 系 今日去到12月31日啦，晚上10:09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咁啊，今日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日啦、 嗯。 我想问一下啦，通常我哋而家仲有两个钟头咧，我记得往年咧问大人好好嘅，就会留守到12点同有冇搞错即系当时嘅节目、嗯、一齐会去倒数嘅。除咗呢一个 旧年嘅咋， 唔系早几年，哦、即系我之前曾经有段时间系会咁做嘅。但系好啦，如果唔需要做节目嘅时候，平时嘅你又会唔会都着重倒数呢一下嘅咧？ 所以我好惭愧嘅，你讲，哎呀，我今日开呢个题目咧，讲倒数咧，我其实唔 系 好着重啊， 因为农历新年会着重啲系咪咧？因为多嘢要籌備， 我其实唔系好着重节日吓，即系我当然明解大家嘅气氛啦吓，即系同埋即系大家对于需要嘅气氛啦， 系 咁、嗯，但系有时有啲我可能比较怕吵啊， 系 怕吵咯吓， 系我会。点讲咧？我都会怕嘈嘅，但系如果一啲气氛咧、嗯，我会感受到佢哋嘅开心。如果你问我最， 我唔使感受人啲开心噶， 系 我中意平静，系咪好老咯？开始 唔系，咁我想话， 比平静啲得噶啦。 即系嗰阵时你喺12点同有冇搞错倒数嘅时候，系咪自己最嘈嘅时候？ 算系啊，人生嘅高潮嚟。 我反而就系觉得咧，喺节目度倒数咧，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攰同埋。几 即系你开心得嚟，你又要肯定啲观众、听众都系感受到你嘅开心、啊、 我哋要俾佢哋感受到一种好开心嘅快乐、嗯，但系其实我哋只系对住四面墙，我哋亦都唔知道出面嘅气氛系点，但系我哋亦都要俾大家感觉就系我哋超级兴奋、 超 级 兴奋啊！ 但系我哋只系望住大家几个人。 咁但系我系通常嗰只海报噶嘛 ，be calm 咩 ，keep calm and keep writing 嗰啲人嚟噶嘛，我超 calm 咁。咁睇新闻咧，即系佢回顾翻有啲年份。嘅倒数活动啦、啊，咁佢又唔讲开心嗰啲，佢梗系讲灾难性嗰啲咧，即系倒数嘅多人噶啦、嗯，多人即系有啲饮醉酒啊咁样，有啲就放烟火嘅时候出事啊咁样。啊咁我睇到咁样咯， 但系嗱，即系如果呢一个对问大人嚟讲，虽然就未必话， 唔系你可以 继续讲 噶，我惊扫你兴啊， 唔紧要唔紧要， 我唔知道你咪即系希望讲，哎呀好兴奋噶，每年都咁样，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我都有失落嘅时候噶，即系虽然问大人唔系太多经历，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倒数完之后系有种失落嘅感觉嘅，我唔知点解， 不自己老咗， 或者我会觉得哦好兴奋啦、啊，兴奋完之后突然间停咯，因为倒数4321 Happy New Year 啊，跟住就停噶啦。 呢、這个就系心理学就系讲啦，即系当你嗰啲快乐嘅荷尔蒙咧，佢生产啊或者分泌到某个程度，佢好似个工厂咁样，唔系盛产之后一阵就要。哎呀，系、啦，承受唔到啦，系啊，好空虚嘅感觉。我不过可以讲翻一个，即系如果你讲我人生之中一个，当刻我唔觉得系咁特别，但系而家回望翻咧，我觉得几特别嘅。即系2000年嘅时候咧，就嗰、那个倒数，你知都系。点讲啊？有啲隆重噶啦，2000，讲到20年前噶咯。 嗰阵时仲要好兴千年虫噶嘛， 千年 虫 啊嘛。咁我记得嗰年咧，我系去咗某间酒店嘅一个呢、這个叫垂直嘅 party 啦。咁人人都戴个眼镜咧，就 系 有个2000嘅，咁个00啱啱跨住只眼噶嘛，第一个同第二个零啊。 系啊。 咁跟住我隔篱咧，嗰阵咧就坐咗两个细路女。 嗯， 嗰两个细路女咧， 就细得滞， 唔系嗰两个细路女咧就系 twins 啦。 哦， 咁嗰阵佢哋好似点讲咧？即系当然佢今日即系我都睇到佢，哎呀，我哋出到20年啦，咁样 大过咗啦， 大过咗啦咁。咁嗰阵咧，我记得系阿 sa 坐喺隔篱，但我又冇扭去倾偈，佢又冇扭我倾偈啦。佢即系可能会觉得呢、這个师奶咁样啦，咁我呢、這个靓妹咁样，咁就即系冇特别倾偈嘅吓。咁 真係冇諗到過十幾年之後呢，我哋可以合作電影啦，即係由初幾呀到人月兩刻77次，而且仲成為咗閨蜜喎， 合作無間。 咁我就覺得嘩，呢、這個緣，即係我有同佢講，你記唔記2000年嗰、那個同阿 Sir 講呀、 嗯 啊、你記唔記2000年嗰陣呢，我係坐喺你隔離倒數。 佢記唔記得 呀？佢唔記得呀，即係佢都係細路女嚟㗎嘛，即係等於我帶我啲女去㗎，你記唔記得我帶過你日本心齋期？唔記得啦，佢點樣佢唔記得啦。 佢嗰陣時可能分分鐘一日走幾場啊，邊度記得咁多啊？ 即係你十幾歲嘅時候，其實對於你身邊嘅人同埋事都有一種點講夢幻嘅感覺㗎嘛。咁但係我就記得咯。咁、啊、所以我覺得 整定有緣分。 呢個即係二千年嗰個倒數係幾特別嘅。即係如果睇我唔係嗰個刻嚇，係睇20年回顧啊 retrospect 咁樣睇先係覺得特別。 係嗱，呢一個就係敏達人㗎。你知唔知我試過頭先所講失落咧？我試過一次再誇張啲、我個失落係點咧？約咗成班中學同學就話去尖沙咀，咁你知道我上水妹嚟㗎啦。咁啊去到尖沙咀就好隆重歧視呢件事咯。 不丟㗎，係 啦，好勁啊！ 出國咁要帶身份證，要過依度，由上水通向依度， 仲未有依度添喎。中學 嗰陣係啊，仲有依度有嗰度啫。 係咁跟住之後咧，就約咗成班同學咧，就話要去金鐘，唔係要去鐘樓嗰度，尖沙咀鐘樓嗰度就倒數。咁但係因為我咧就以前中學啊嘛，咁要同屋企人食完飯，屋企人先批准我出去。咁我食完飯之後咧，好啦，出去搭火車。出到去咧，啲朋友已經不停打嚟問：，喂，你去到邊啊？去到邊啊？咁啊，不停要匯報啦。咁啊，去到個海旁一落站之後，咪要行一條好長嘅海嗰條。走海旁先至去到金鐘樓噶嘛，去到嗰度開始已經塞死曬啦，電話亦都開始越嚟越打唔到啦。 我打唔到電話， 因為太多人啦、啊， 所以咧，我中意靜啲咯。 你繼續講。跟住之後咧，就開始陸陸續續就聽到好多啲人響安啦，即係出面馬路啲車、就開始就話啦。Happy New Year 咁啊，不停響安， 系 跟住之後咧，響完之後隔咗幾分鐘就，哦，未到未到，即係有好多呢啲， 咁幾好啊， 好多呢啲、啊、 可以再 count down 多次，係 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到我哋以為真係都趕得切過去約啲朋友嘅時候，去到中間真係倒數。真系已经去到过年， 系 跟住都约唔到朋友，最后尾过一年我出到去， 即系撞唔翻，即系聚唔翻啲朋友啫， 同埋直情系未去到已经倒数咗，跟住最后尾我就因为有一个朋友同我后载嘅，咁就我哋自己走咗去沙田嗰度食鸡粥。最后尾我哋要变成孤零零咁样过，冇得同一班朋友一齐过。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逼过掌青作手足的割不断。知道灾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乖，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言，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精彩。关于疯了未完，偶尔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在你不能去的未来，只要记住 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扮天落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只要记载，只要他来，仍要以天地 今次真系下年先见啊，文大人。啱啱听过 One Promise 嘅《明年见》。今年咧就特別啲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就算我哋香港，唔好話世界各地啦，各地啦，就咁講香港先啦，都已經有好多活動都要取消或者轉做網上直播啦。咁啊，而且聚會亦都減少咗好多。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咧，大家咧一定會移師去到嗰度。而家成日都話大家去行山。我好相信咧，今次嘅倒数大家会转移上去山上面，因为寻日都已经睇到啲新闻，因为冻啊嘛，凌晨特登上去嗰度睇伤，搏下有冇伤睇伤嘅机会。咁虽然就不似预期啦，冇睇伤啦，虽然大帽山负一度啦，但系咧就话成条人龙车龙啊，睇住啲车咧不停喺度上上落落。 其实喺嗰度搞埋年宵咪啱 咯， 咁多人流。 系啊，我就系想讲咧，有一门生意可能有得做，因为我有个朋友突然间咧，即系睇到佢有 part time 兼职一啲送外卖嗰啲啊，咁跟住佢睇到有张单咧，啱啱嘅咋，佢就话喺九龙城啊，买啲热汤粉啊， 系 跟住送去金山公园，即系马骝山嗰度啊，咁即系话真系有啲人又想暖下个肚，但系又想真系等倒数咯， 但系佢真系可以送噶。 佢冇接到呢张单啊，但係佢见到有张咁嘅单。 係 啊，咁我相信今日有好多人都会嗌外卖嘅。咁同埋我觉得大家除咗想博下听日有冇伤之外呢，亦都会睇第一道嘅 曙光。 我想问大人，即係我知你好怕冻，但你有冇一下都有啲好奇想试下去呢？同我一样。同我一样。 喂，我嗰阵拍戏。我哋喺 极限啦，极限啦，嗰、那个 唔系同一日同一组戏，睇咗日落啦、月出啦，跟住月落同日出咯，一次过同一组人睇过晒啦， 所以唔需要再咁多次啦。 哦，同埋嗰日真系繁星闪烁啊， 系 吓咁啊，仲历在目咯。咁嗰阵都仲要系夏天，你而家叫我上去咁冻唔得噶，其实基本上咧我运作唔到噶啦。 系，其实我一落我同敏达人一样啦，我所以一直由始至终都唔会谂住倒数嗰一日咧会走上去睇第一道曙光。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他们来说新希望啊，同埋真的很浪漫或者很靓嘅，但我觉得那个叫咩机会率呢，令到我觉得很不划算啊。因为你又要睇下博佢多唔多云啦，会唔会真係睇到个日出啦，即係你咁辛苦山长水远用咗一日嘅时间去筹备呢样嘢，仲要你未必有机会睇到喎。咁我就觉得好唔合乎呢个成本效益。 哇，你都咁觉得，何况我一系搭十蚊嚟㗎嘛呢个。不过但有啲人系希望点讲呢，去揾啲嘢做， 同埋覺得呢個係祈福。 個過程係緊要嘅，個結果睇唔睇到嘅，真知啊！我同阿 B B 一齊有咁嘅期盼嚇，係即係有時啲嘢唔係話吹蠟燭嗰下最 high 噶嘛，係你拎你 準備， 唔知聽日唔知佢哋俾個咩蛋糕我咧，咁已經 high 定先噶啦嘛。 係咁啊，亦都係咁樣，亦都有人會覺得係祈福，即係哦，當許個願啦咁樣。咁啊大家如果唔怕凍嘅話，都可以嘗試下嘅，但係記得要著多啲衫啊，因為真係太凍啦出面。霜凍警告都現正生效緊嘅。咁啊，但係我想話啦，除咗呢一個第一道曙光之外咧，最快二零一即係最快迎接二零一 2021年的呢已经是有一些地方已经迎接了咯，不是澳洲，很多人都会觉得澳洲就是，但澳洲是其中一个最主要最快迎接的城市。 我记得呢它那条叫换日线。 是啦， 咁有人呢本来是最尾的。 是 它为了爬头爬澳洲啊咩头。所以它专登呢就唔知道做啲咩步骤申请啦，成为换日线的点啊最 嘅地方，最接近嘅地方， 领头羊啦， 系， 系咪搞啲咁唔知咩岛咁样？ 系啦，呢、這个就叫南太平洋嘅岛国， 同埋佢系咪分一半噶？ 系，佢叫做萨摩亚。 咁另外，佢有一半就系、那個、 美国属土嚟嘅。 咁佢有一半咧就系换日线嘅头，一半就换日线嘅尾，即系话换日线嘅左或者换日线嘅右咯。 系啦， 即系有一半咧就佢会系最嗰、那個、日。头最先就系当系佢嘅， 系啦。 另外就 最尾就系另一半啦。 咁佢咪可以倒数两次啦？ 系啦，就系想讲，其实咧呢一个迎接世界最快2021年嘅地方咧，其实佢好近嘅啫， 即系无间道啊！呢个岛真系好 好短，八百几公里咁样啦。即系总之一个好短嘅公里， 系 佢就已经系横跨咗，系相差唔多廿几个钟头，都系佢，即系最尾系佢，最头迎接嘅都系佢。咁头先所讲嘅呢个南太平洋岛国啦。就是呢个摩萨亚同埋呢个吉里巴斯咧，呢两个地方咧就是国际换日线嘅最西边。佢哋喺咧，其实头先六点钟嘅时候已经踏入咗新一年嘅啦。 下 昼即系黄昏，我哋六点， 佢有忽，佢左边面，定系如果系西边，就应该话佢嘅系。佢嘅點係咪左定右邊面？哎呀，我都唔識分啦， 係啦，因為佢仲轉緊噶嘛自己。咁根據咧呢個法新社嘅報道啦，佢就話咧呢一個嘅摩薩亞首都咧，即係雖然而家疫情啦，但係佢哋嘅度假酒店咧都係唔限旅客入去住嘅。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哋晚上十一點鐘就已經停止再供呢個嘅酒水俾大家噶啦。即係大家口渴啲，你忍埋佢度數啦。 唔係，你唔供啫。他们未储存 自己储存。刚才文丹所说另一个地方呢、就是、只要他们搭飞机呢搭一个钟头就已经可以飞到去最后那个地方、可以再试多一次、过年的。 是 那个地方呢就是美属的摩、美属的萨摩亚、即是因为刚才所说的分了两个地方的嘛、其实就是这样。另外呢原来澳洲、都有一个地方、只是个半钟头它可以还跨三次的倒数， 点样三次我又唔系好明啦。 咁话说呢个就系澳洲嘅中部有个小镇，佢叫做卡梅伦角。咁、呢个因为佢嘅特殊地理位置啦，佢嘅居民啊，其实可以用一个半钟头就可以去三次嘅倒数。首先， 我明啦， 系啦，佢就喺呢个卡梅伦角咧，因为佢系三角洲嚟嘅，即系三角形咁样。咁啊，有三个市区。咁首先咧，佢话嗰度当地有啲居民咧就话啦，我哋咧会走出去屋企啦，去到呢个去到新南威尔斯州嗰度，咁、就第一次到手，哦，五四三二一啊，咁跟住我哋咧就行去南边嘅澳洲南澳洲嗰边啦，跟住等三十分钟咋就可以又啊五四三二一 新年， 跟住之后佢话再隔多半个钟头，佢、去到昆士兰就可以有三次嘅呢一个倒数啦。 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地应无限地去错，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做，尽力尽力去躲，愿意犯人像我、 是感觉，由嘴边吹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 无论啊，你用咩方法啊去迎接呢个除夕，又或者去过元旦都好，只要去户外嘅话，记得要戴翻个口罩。啱啱听过系 DJ 嘅吸防护罩一吻，转个头十点半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8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40多宗，患者包括屯门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一名早前捐血的人士确诊，这名确诊者的血小板曾经输给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的病人。病人输血之后没有不良反应，但第二日因为自身疾病离世。有三栋大厦需要加入强制检测名单，分别是何文田村、正文楼、慈爱苑、爱人阁和深水埗德宝大厦。另外，昨日公布需强制检测的晓丽苑晓星阁、翠林村安林楼、清华苑华欣阁，由于发现不符检测标准，将会剔除出名单。卫生署就事件对居民造成不便致歉。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研讯第24日，专家证人综合多份医院报告、验尸报告、电脑断层扫描等的资料，分析案发当日周子洛怎样从高处堕下。专家证人骨科专科医生江金富说，综合伤势，从医学角度来讲，周子洛最大机会是在没准备、没意识下失平衡，意外从高处堕下，右边头部先落地。他补充，假设死者打侧，以左手按住矮墙跳下失足，亦都会有机会造成现时的伤势。他又说，死者手指甲未有他人的 DNA， 头部大范围骨折伤势是高速撞击硬物所致，未有证据显示受到他人袭击。而左边脑部因为反冲击力撞瘀，能够证明死者头部的损伤是一次造成。涉及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昨日在深圳宣判，其中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被判监三年。他的弟弟说，估计邓启贤和涉及同样罪行被判监两年的乔影如，有机会由盐田看守所调到其他的监狱服刑，但暂时没有相关的消息，官派律师亦都没有联络他们。邓启贤的弟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待内地方面通知监狱的资料，家属希望能够探监，假如能够探望哥哥，会叫哥哥努力照顾自己。协助家属的十二港人关注组成员周嘉诚在同一个节目说，家属好心急，希望能够到内地探望当事人，已经准备接受检测，估计一个星期内可以起行。南韩新增9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突破60000宗，单日新增21宗死亡个案，累计900人死亡。疫情持续在疗养设施、监狱和教会等地蔓延，首尔东部看守所再多126宗确诊，总共918人染疫，大部分是被羁留人士。法务部宣布收紧防疫措施，未来两个星期暂停全国服刑场所所有探监和教育活动，当局亦都是考虑将部分羁留人士送到其他的看守所，或者是假释部分人士，以防疫情进一步蔓延。政府密切关注疫情走势，将会在星期六公布新一轮防疫措施，并决定是不是调高全国防疫回应级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02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2点，升59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4， 日元 103.05， 瑞士法郎 0.88， 加元 1.272， 人民幣 6.537， 英鎊對美元 1.365， 歐元對美元 1.228， 澳元對美元 0.77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96.36 美元，賣出 1897.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4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啱啱入去建造议会的时候，我都有想过其实这个是不是适合自己呢，但是我都尽量去做，即尽量去学，在我们这一行不同的职位其实互相都有关联，看看自己会不会其实喜欢哪一个多些，慢慢摸索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繼續敏感時刻，今天咧好多人都應該就已經留在家裡，因為咁怕凍，因為調翻轉係我咧，如果唔使做嘢嘅話，我諗我都翻屋企。仲要係有好多屋企人啦，即係冇得出街食飯啊嘛。頭先仲要睇到有啲嘅報章直情報道咧，某啲嘅街市要等三個鐘頭排打邊爐嘅肥牛啊！ 喂，我今晚食肥牛、啊、 哇！你咁好彩揾到啊， 辛苦晒我屋企人添。 系啊，佢话荃湾某一个街市咧，啲、人系围住成个街市兜咗两个圈，攞咗筹咧买牛啦。 要攞筹噶？ 要攞筹啊！仲要攞完筹，我排一个钟，仲要排完一个钟之后咧，都要等多两个钟，即系前后三个钟先攞到嗰啲肥牛。跟住直情系个老板同佢讲：你唔好再排啦，不如听日先买啦。即系证明大家系几咁， 唔系同埋大家几咁不谋而合，心灵相通，想打边炉噶今晚 系啦，因为一来可以聚下，二嚟太冻啦，打边炉就一定系不二之选。咁啊除咗 咁，你知唔知嗰啲肥牛叫咩啊？ 叫咩啊？ 叫打边炉群牛咯。 呢个好笑问大人， 呢个好笑 群牛，但系希望大家唔会之后听到呢一个 群组 群组嘅名啦，系啦，希望唔会有嘅，系咁啊！但系咧呢一个除咗呢个之外，一阵间咧，其实11点钟咧，我哋啊旅发局咧都会有活动噶，咁啊以前就会有烟花倒数啦，今年非常之丰富啊，会转上港上面举行啊。 唔係佢睇餸食飯，見嘅人都冇乜遊客，即係當過年啦，都冇人拜年啦，個全盒就唔使擺滿曬嘢咯，幾粒糖就 OK 噶啦，慳翻啲錢，慳翻啲錢嚇。 係咁啊，俾大家感受下呢個喜慶氣氛就已經 OK 啦。咁啊，佢都講十一點鐘開始啦，咁啊之後咧到最後兩分鐘嘅時候會直播一條大概兩分鐘嘅片。佢話嗰條片咧就係、是會有維港嘅景色啦、地標啦，甚至乎啊會有一啲嘅字眼嘅，例如。2021啊 ，love 啊，健康啊，等等呢啲嘅字眼，系咪好期待呢？我好期待啊！一阵间我一定会揿你睇，去翻佢嘅网站就睇到噶啦。 系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好多 讲翻先呢、這个即系每年嗰啲烟花咧、即系女女都有问，今年有冇烟花啊咁样咧？咁我又系嗰啲好扫兴人嚟嘅，即系年年都系嗰啲即系。点讲咧？我咪嗰啲扫兴嘅，哇！其实佢重播我都唔知道，对于我嚟讲， 所以佢哋每年都一定会预告话俾你听，我会有2021呢一个烟花嘅图案。 咁咪就系讲做到呢啲咯。 最尾嗰个 shot 系真嘅咯，前面全部系假嘅咯。 唔会啩？ 嗱，今年咧就唔知道会唔会有人做假啦，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嘅倒数咧，唔止系香港演变咗做网上版啦，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会用唔同嘅形式去举行嘅。咁啊，例如譬如美国啊，咁啊，以前就大家都成日睇到就话苹果倒数，即系纽约嘅时代广场啦。咁今年咧都会变成网上嘅串流方式，咁佢哋会一路系网上串流啦。另一边咧就有个视像同啲 artist 去倾偈啊，咁样嘅，亦都有一啲嘅直播。咁啊，唔同地方嘅倒数会系点咧？咁啊，头先咧我哋听到我哋港台新闻都有讲啊，澳洲咧其实都会有悉尼都会有呢个嘅烟花嘅。原本佢哋都有谂过应唔应该取消。咁直至到咧，而家都講話會如期舉行嘅，不過咧就已經有一啲嘅限制要做。咁就係乜嘢咧？佢話市中心呢個嘅海港大橋舉行嘅煙花咧，平時咧其實佢好似係。是第二个最多吸引到最多旅客的地方，有成100万人的。今年不得啦。所以呢虽然呢他们会照放烟花，但都会禁止呢大量的人士聚集的。他就说呢在这个悉尼市的中心海港一带呢，他说每一户的聚集人数是不可以超过50人。甚至乎呢要拿了许可证的人才可以去到市中心的地区那里的。加上呢每一户的屋企人呢就只能够接待10个嘅屋企成员嘅啫，即系11个都唔得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多个仔嘅话，你放弃个仔啦，叫个仔自己翻屋企倒数。 咁要分两家咯，佢哋可能 分两家都可能佢哋唔够分两家咧，谂住十个人一家。 唔系你 讲 你十个嘛，咁如果你11个，咪要6个5个咁咯，咁啊令到嗰个人 平均啲 下。 系咁，佢都有讲嘅，就话咧，因为个州嘅总理咧就都呼吁，希望大家留喺屋企度睇烟花汇演就最安全。咁头先问大人都讲嘅，即系话每一度都有个弹药咁啊。今年咁多疫情就尽量可以收翻啲。 喂，但系你讲起睇烟花喺屋企睇咧。記得以前有一個，點解會知道呢樣嘢？係咯，覺得幾得意咧，就係有個女朋友，就即係我個閨蜜啊，同我講，佢話嗰個男仔叫我上佢屋企睇煙花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哇，咁佢梗係好有錢啦，個包勤嚟睇到煙花咁樣咯，但係上到去咧係同佢睇電視一齊，咁你今年即係今年其實就係要咁啦。就算你有 balcony 都冇用啦，你有个大阳台为港嘅景色啊，360度唔会360度，270度、180度都冇用啊，都系要睇电视。 但系咧，而家有度好嘅，因为科技太发达咧，而且亦都好多市民买咗劲大部嘅电视噶嘛，咁就唔同以前咁样牛龟一部仔咁样睇啦，会好啲，有甚至乎有啲会投射荧幕噶嘛。 你讲嗰个电视咧，而家都系即系40几寸噶嘛，所以而家夜晚咧，我懒。系，你知香港系冇即 系 好少屋咧会整个火炉噶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夜晚我熄个灯啦，我将个电视校咗咧，嗰条油管台咧，佢有8个钟头嘅火炉俾你。 而家系火炉啊？ 系火炉，系啱啱个 size 真系，如果你个电视机啱啱咪摆低啲咧，就真系好似个火炉咁样噶。再加少少音乐噶， 系哇，真系噶咩音乐嚟噶？佢圣诞音乐定普通 嗰啲咯？ 哦，娱乐无穷啲 friend， 成件事系 娱乐无穷啲 friend， 但系佢真系个 shot 整到，如果总之你熄咗灯，你觉得你屋企有火炉。 系咦，咁几正呢一个？ 系 咁啊，除咗呢个咧，头先都讲啊，个烟花可能变视像版，大家上网睇啦。咁但系头先都有讲过。 个新闻又讲就系话，台湾嘅烟花咧会如期举行嘅。咁啊，柯文哲咧喺今日下昼嘅时候咧，佢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有公布，就话我会如常进行。不过咧就有一个叫做十联制，咁就系每个人都一定要戴口罩，要量咗个体温先至可以入去。咁啊，但系要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台湾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原本都有跨年即系呢个嘅跨倒数嘅。咁但系亦都因为疫情关系，有啲取消咗啦，有啲亦都转变咗变成呢个网上版本啦。咁啊，101呢个虽然如期进行，但系咧大家都真系要确保保暖。咁啊，而啱啱喺寻日啦，亦都有个消息就系五月天就俾个惊喜大家，话俾大家听，今晚咧都会有一个跨年嘅音乐会。不过呢个音乐会是线上版的，而且咧圣诞节的时候咧，佢都送上一份圣诞礼物俾大家，就是呢一首新歌。呢首新歌叫《因为你所以我》，亦都话俾大家听，喺疫情关系咧，因为大家所以先至有佢哋，佢哋会继续陪住大家。希望大家今年可以过得暖粒粒啦！ 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轻轻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是你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战斗，人间只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笑话，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了始终，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的一生中。 刚刚听紧嘅系五月天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因为你所以我》。剛才就讲咗呢，有好多嘅网上直播或者一啲嘅烟花都会如期进行啦。但我想讲有一啲呢直情係真係取消嘅活动嚟嘅、例如日本，因为日本之前呢就话佢哋嘅疫情反弹啊。咁跟住呢再加上有啲变种嘅菌入咗去嘛。咁所以佢哋呢就决定呢，为咗减少人流传播细菌呢，佢哋大家都知倒数嘅时候佢哋会喺日本嘅涉谷嘅。咁东京嘅涉谷啦，有十字路口嗰度。咁啊，影相亦都系打卡圣地嚟嘅。 谷 系啊， 系咪呢一排 Alice in Borderland？ 你有冇睇下 ？N 字头嗰个电台一开头第一集 系 涉谷，系咪 Shibuya？ 涉谷诶呢度。嗱，成日啲人咧一定會喺東京個十字路口，即係無論係電視劇啊或者咩地方都會，咦，去咗第二度。 得，我知邊度噶啦。 係係呢一個 係 係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咧呢個涉谷嘅打卡區咧，咁啊平時有好多個熒光幕嗰啲嘅， 五條斑馬線咁樣噶嘛咯。 係啦，同埋有勁多大嘅好似大阪嗰個咧周邊咁樣咧，心齋橋附近咁勁多嘅熒光幕噶嘛。咁佢哋咧哇出絕招啦！今次日本嘅政府，佢哋因為咧唔想大家再散播細菌啦，佢哋咧會喺晚上十一點鐘嘅時候，即係準備倒數嘅時候，熄曬所有 門。呢個同 Annie 熄咗啲 WiFi， 不謀而合噶， 係。个家长都为你哋好啊，咋 系啦， 唔使去坏眼， 系想你哋身体健康。咁佢哋就喺咧今晚啊，即系12月31日夜晚11点啦，喺车站附近嘅13个大型电子屏幕入面嘅广告全部都会熄晒。咁啊，而且咧佢哋都希望啊唔会有媒体过去报道嘅，因为其实佢系想大家咧一齐留守喺屋企咧度过呢一次嘅世纪嘅疫症。 但系冇呢咁，如果系媒体，我好想去。睇一睇熄晒灯嘅涉谷系点样、啊， 同埋我反而会更加过去影住咯，我起码甚至乎我嗰度做直播添啊！ 唔系，如果我 即系俾人知道系点、啊， 如果冇即系搞错咧，就系啱啱 N 字头个电视台有一个。由即系我头先提起咧，就叫 Alice in Borderland 啊嘛，佢就系跟叫咩咩金国之咩之闯关者咁样嘅， 系 好长嘅名嘅吓。佢开头未 电视剧嚟嘅。 是是八集嘅 剧集， 剧集嚟嘅。一开头咪就系讲突然间涉谷车站呢条啊，嗰、那个五个斑马线嗰度啊， 系 冇晒人咯。 哦，唔怪得知有一张相咧，原来系个 cap 出嚟嘅， 不谋而合咯。咁当然佢 CG 出嚟噶啦。 系、哦， 跟住我就猛喺度问我啲同行。点拍噶？嗰个涉谷好多人噶、 哦，大家可以整一储住啦，啲弹药。 即系呢、這个系啦，即系点样拍到可以涉谷冇人咧？跟住我哋话，佢梗系叫啲林记疏散。我唔系疏散啲 人咁简单嘅， 系你点可以借到涉谷站嗰、那个十星形路口嗰度去疏散啊？ 系，仲要任何灯全部熄晒。 佢开头就日头嘅，跟住唔见晒人。跟住夜嗰、那个人就即系嗰啲主角唔见咗之后，系等到夜晚都仲未有人、啊，咁而家未现实实现咗咯。 系啊，提早咗，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啦，一阵间啦，过完呢个时间之后熄晒灯啦。 系 咁，如果大家再见到呢幅图嘅话，唔好以为系 C G 啦，系真系 系真嘅，系真嘅。不都可以介绍大家咧，即系如果唔可以有啲咩party 嘅活动咧，真系可以上 N 字头嘅睇下呢一个咧 ，Alice in Borderland 嘅最先头呢一。集啦，我哋可以 feel 下呢个涉谷熄灯嘅气氛。 好，等我一阵间就走即刻去试下感受呢个气氛。 好睇噶，我一两日追晒啊，同埋你阿力都系。 好，等我去留意一下先。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日本咧有好多地方嘅活动都要取消啦，譬如一啲倒数个敲钟，佢哋咪十二点前会敲108下钟嘅，会变网上直播版。咁一啲嘅 所有嘢而家变成网上直播版， 有啲直情系取消添嘅。咁咧就系呢个嘅日本啊、 亞嘅白川鄉呢個地方。嗯、哇！成日見到啲相都覺得佢好靚。 我哋監製 Carmen 同埋阿 Annie 都係超中意咁，好似去過添啦佢哋。 係啊，但係我好好奇 Annie 點樣去，因為太凍啦，佢咁怕凍。 佢咧就一即係又歡喜又愁咯，歡喜就係見佢曬嗰啲誒，即係 post 佢點樣去玩啲相啊，或者影嗰啲屋咪好靚嘅，好似聖誕村咁樣嘅、東方嘅誒聖誕老人村咁啊。跟住翻嚟佢就講、其實真係都幾頭痛，好凍啊嗰邊， 一定凍到頭痛咯，咁厚嗰啲雪。我睇到一啲報道話佢上晝鏟完雪之後，佢下晝佢每一日要鏟兩次雪啊！你諗下幾咁厚嗰啲雪，咁佢就講啦、不過咧。今年咧，即系大家冇得去旅行啦。Annie 亦都唔需要担心失望，系啦，头痛，因为佢都取消。佢今次咧，今年嘅冬季点灯咧呢个嘅仪式啊，一个活动咧，佢都会取消嘅，亦都系34年里面咧第一次取消嘅。咁、不过咧，佢话有一个嘅摄影师咧，即系大家虽然取消咗冇得直接去睇啦，但系有个摄影师咧，原来每一日都会 update 一张关update 一啲啦，关于呢一个白川乡嘅呢个地方嘅相，俾大家理解呢个去旅行或者挂住呢一个地方之苦啊！ 一天会度过，隔壑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更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越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栖身于闹市内，总会望得见这世界各个境况，得到必须遮盖笑脸。假使最后全是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咁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何年何时和你 快啲可以啊除低口罩一齐咧再见面嘅。啱啱听过系 Kala 嘅《可再遇见》。好啦，时间咧话咁快已经去到咧11点嘅新闻啦。咁啊之后咧就会有125普通话台联播节目。呢度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跟住我哋要到下年先见啦，即系听日啊，拜拜。